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交流互鉴，支持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共同守护好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当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中国承办。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昨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治理机构负责人纷纷呼吁各成员国携手应对疫情带来的危机，在世界遗产领域缩小各国差距。总台记者丁飞、陈庚报道。 截至目前，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总数达1121项，分布在世界167个国家。去年以来，全球近八成世界遗产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关闭，遗产地的访问量下降 66%， 相关收入下降了 5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在开幕式上说，这样的背景凸显了此次大会的重要性。 Depuis que la convention existe, jamais nous n'avions été privés aussi longtemps et aussi massivement. 在世界遗产公约的历史上，我们的遗产从来没有被如此长期且大规模的剥夺过，且这些遗产讲述的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璀璨文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此时此刻更像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反弹。所以这次会议特别重要且紧急。 C'est dire à quel point la session qui s'ouvre aujourd'hui est cruciale。 数据显示，虽然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均已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名录中却仅有 9% 位于非洲。与之相反，非洲在世界濒危遗产名录中占比达 28%。 教育部副部长、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田学军在开幕式上也传递了本届大会将高度重视非洲优先全球事项的信息。 We need to take Africa. 我们要把非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青年作为我们决策、能力建设、国际援助、上游程序以及其他工作中的优先事项，这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世界遗产名录的代表性、平衡性以及可靠性，这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跨文化交流。 Intercultural dialogue.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2号到16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全面有效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栗战书先后在贵阳市、黔南州、黔东南州、铜仁市和六盘水市进行调研，他深入民族村寨和社区乡镇，同老党员、村民代表亲切交谈，在特色产业园区和企业了解当地发展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等情况。栗战书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要再接再厉，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让广大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栗战书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全面有效实施法律，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一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二是保障农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是提高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四是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五是加强村容村貌建设；六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七是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八是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栗战书考察了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国天眼运行等情况，听取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及人大工作情况介绍。栗战书说，贵州近年的发展变化是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贵州，多次考察贵州，发表重要讲话。

因为最高的时候已经过了膝盖上面，有6-7公分嘛。我们整个辖区再加上4水区，800多名队员，在各个有险性的水多的地方执勤的。 今天起至19号，河南省再迎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淮河以北大部地区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局地将出现暴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河南省防汛指挥部发布今年汛期1号指挥长令，要求各地严格执行战时工作机制，加强防汛会商研判，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冯林松。 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的79个县，其中433个重点乡镇安装了视频会商系统，拥有4093个雨量自动监测站，基本实现省市县和重点乡镇市级计算机网络以及视频会商系统互联互通。 受连日暴雨叠加上游来水影响，重庆境内长江、嘉陵江、涪江16至18号迎来新一轮大幅度涨水过程，其中嘉陵江北碚至沙坪坝段水位将出现12米以上涨幅，长江寸滩站水位涨幅将超过7米。相关区县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部分江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广东省政府今天发布通报称，已成立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珠海市今天举行发布会通报，经过50多个小时持续救援，目前仍然无法联系到被困人员。总台驻广东记者郑树、郭翔宇、邓玉达报道。 发布会上，珠海市副市长张宜生通报，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但是仍然无法联系到此次透水事故被困的14名工作人员。 截至7月17日上午9点，救援作业面已向隧道内推进了491.97米，距离受困点还有668.03米，隧道内整体水位下降了大约8米，但是尽管经过50多个小时的持续救援，目前呢，仍然无法联系到被困人员。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李善介绍，目前仍面临现场作业环境差、作业面有限、作业调整推进耗时长、机器运转噪音大等4方面主要困难。接下来将加强隧道通风，保持不间断大流量排水。 随着扬尘的不断增加和供水距离的进一步延长，17日凌晨，经研究调整，采取龙吸水排料车串联接力排水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不间断大流量的排水。 昨天广东省政府成立了珠海市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调查组，明确了事故调查职责、任务和有关要求，将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2批成员今天飞抵日本成田机场，这批出征的队伍包括中国乒乓球队、女足、射箭和赛艇队。抵达日本后，中国女足将乘车转场至宫城县仙台，其他运动队伍则将入住奥运村。 截至今天，北京和延庆赛区共计57项冬奥工程已完工53项，包括鸟巢建设改造的剩余4项工作将于年内全部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全国第11届残运会暨第8届特奥会的圣火采集仪式今天在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山下的星火广场举行。 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今天开馆，并将于明天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点21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亿8865万5968例，死亡406万7517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36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404万6437例，死亡608766例。过去一周，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增幅超过70%。东京奥组委17号确认，奥运村已出现新冠肺炎病毒阳性病例，这是东京奥运村首例阳性病例。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全美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均在增长。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16号披露，截止到15号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一周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增幅高达 70%， 7日平均每天的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也显著增加。瓦伦斯基再次强调，符合条件但尚未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人应尽快接种疫苗。 现在进入医院的人中有 97% 以上没有接种疫苗。 而在即将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日本，截至16号，东京都已经连续三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千例。专家认为，从日本全国范围来看，第五波疫情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尤其是以东京都为中心的一都三县情况非常严峻。欧洲方面，英国政府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0000例。英国英格兰首席医疗官惠蒂表示，因新冠肺炎住院的人数大约每3个星期翻一番。他警告说，就疫情而言，英国还没有走出困境，希望人们在19号解封后继续谨慎行事。在法国，因新冠疫情关闭了9个月的巴黎埃菲尔铁塔16号重新迎来游客。但与此同时，法国疫情再次敲响警钟。根据法国卫生部门当晚公布的统计数据，法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次超过10000例。目前，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形势基本趋缓，但有专家指出，未来3到4个月将非常关键。印度政府正在加紧采购新冠疫苗，并加大疫苗接种力度，以应对可能来临的第三波疫情。 近日，欧洲多地持续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冲毁大量房屋和道路，造成多人伤亡。其中，德国灾情最为严重。截至16号，洪灾已造成德国上百人死亡，上千人下落不明。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报道。 截至16号晚，洪灾已经造成德国西南部莱法州和北威州至少103人死亡，莱法州还有超过1300人失踪。北威州州长拉舍特称这是一场实所罕见的灾难。他表示，北威州共有23个城市和地区受到洪水影响，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莱法州州长德莱尔承认，各种统计数据非常不一样，目前暂时还无法核实。虽然网络中断、手机信号消失是许多人失联的直接原因，但他表示，在一些水位逐渐退去的社区，的确只能找到部分失踪人员的尸体。此外，洪灾还影响了电力供应，目前仍有约102000人处于断电状态，而高峰时期没有电力供应的民众甚至超过20万。德国联邦国防部当天启动军事灾难警报，目前已有大约900名士兵被部署到灾区，并且人数还在继续增加。这次洪灾让德国的经济损失高达10亿欧元，也让德国保险公司损失严重。这是过去20年来造成德国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德国环境部长舒尔策也指出，此次灾难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莱法州州长德莱尔则强调，任何人现在都应该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连日来遭遇较大降雨，当地多条高速公路被淹，其中还包括通往市中心的干道，目前只能靠水泵排掉道路积水。 希腊首都雅典16号迎来了本月第三波热浪袭击，最高温度一度达到41摄氏度，著名景点雅典卫城也因高温天气暂时关闭4小时。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王远、子文，主播舒心、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